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43集。 江丽子坐在最里边的椅子里，伊诚慢慢走近，看到了她映在镜子里的脸，不禁大为惊叹。头发剪到肩上的部位，露出了一点耳垂，但并不显得男孩子气，而是凸显出了江丽子的女性美，而且化了妆的脸庞让伊诚看得出神，肌肤被衬托得更美了。细长的眼睛让伊诚心荡神驰， 哇，真是惊人。 伊诚喃喃地说着，声音有些沙哑。江丽子不安地问， 很奇怪吗？ 一点也不。 伊诚摇着头转向了老板， 真是手艺精湛，了不起。 是模特天生丽质。 老板笑容可掬， 你站起来一下。 伊诚对江丽子说。江丽子怯怯地起身，害羞地抬眼看伊诚，伊诚细细地打量她的全身。 明天你有事吗？ 明天？ 明天星期六，你只有上午有课吧？ 啊，我星期六没有排课。 那正好，有没有别的事？要跟朋友出去吗？ 没有，没什么事。 那就这么定了，你陪我出去吧，我想带你去几个地方。 哪里？ 明天你就知道了。 伊诚再度欣赏江丽子的脸庞和发型，真的是超乎预期。要让这个个性派美人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好呢？伊诚的心早已飞到明天的约会了。星期一的早上，江丽子来到阶梯教室，先就坐的雪穗一看到她便睁大了眼睛，表情顿时冻结，似乎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 你怎么了？ 过了一会儿，雪穗才开口，声音难得有点走调。 发生了很多事。 江丽子在雪穗的身边坐下，几个认得他的学生也满脸惊讶地朝他这边看，这种感觉真好。 头发什么时候剪的？ 星期五，那个雨天。 江丽子把那天的事情告诉雪穗，向来冷静的雪穗一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但不久惊讶就变成了笑容。 那不是很棒吗？肖仲学长果然看上你了。 是吗？ 江丽子用指尖拨弄侧面剪短的头发。 然后你们星期六去了哪里？ 星期六。 星期六下午，小种伊诚带江丽子去了高级名牌的精品店。像那家美容院一样，他熟门熟路地走进，然后向一名看似店长的女子表示希望帮江丽子找适合的衣服。着装高雅的店长闻言便卯足了劲儿，他让年轻的店员拿出一件又一件衣服，试衣间完全被江丽子独占了。知道目的地是精品店时，江丽子心想买一件成熟的衣服也不错，但当他看到穿在身上的衣服的标价，眼珠子差点掉下来。他身上根本没带那么多钱，即使有也不敢为几件衣服花上那么一大笔。他悄悄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伊诚，伊诚却满不在乎地说， 没关系，我送你。 那怎么可以，这么贵的东西。 男人说要送的时候，你不客气地收下就好，不必担心，我不求回报，只是想让你穿得体的衣服。 可是昨天美容院的钱也是学长出的。 因为我一时兴起剪掉了你心爱的秀发，付钱理所当然。再说这一切也是为了我自己啊。 带在身边的女孩顶着不适合的圣子头，穿得像个保险业务员，我可受不了。 平常的我有这么糟糕啊？ 坦白说，的确有。 听一成这么说，江丽子感到无地自容。她向来认为自己在打扮上也颇为用心的。 你现在正要开始节俭。 一成站在试衣间的旁边说道， 连你也不知道自己会变得多美，而我想为你节俭尽一点力。 等我破茧而出，可能没有什么改变。 不可能，我保证。 他把新衣服塞给了江丽子，拉上了试衣间的门帘。那一天他们买了一件连衣裙，虽然一成让他多买几件，但江丽子不能仗着一成的好意占便宜，连这件裙子他都为回家后该怎么向母亲解释而苦恼。因为前一天的美容院变身已经让母亲大吃一惊了。 就说是在大学里的二手衣服拍卖会买的。 一成笑着建议，然后又加上了一句， 喂，不过真的很好看，像女明星一样。 哪有？ 江丽子红着脸照镜子，但心里也有几分赞同。听完了江丽子的诉说，雪穗带着惊叹的表情摇了摇头。 简直像真人版的灰姑娘，我太惊讶了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 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在做梦，忍不住会怀疑，真的可以接受学长的好意吗？ 可是江丽子，你喜欢小种学长吗？ 我也不知道。 脸红成这样，还说不知道呢？ 雪穗温柔地白了江丽子一眼。第二天是星期二，江丽子一到永明大学，社交舞社的社员也对她的改变大为惊讶。像这样被围绕着成为话题的中心，这在江丽子过去的人生中从未发生过。以往遇到这种场面时，圆圈的中心都是雪穗，而今天雪穗却在不远处微笑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永明大学的男社员也一样，一看到他便立刻靠过来，然后对他提出了种种问题。 哎，你是怎么了？变这么多啊？ 江丽子从来不知道，原来受人关注是这么愉快的一件事。他对于向来引人注目的雪穗再次感到了羡慕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看到他的改变的。社团学姐当中，有人刻意地把他当做了透明人，比如苍桥香苗，他就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江丽子。 要打扮，也等下辈子吧。 但是他似乎并没有发现，改变江丽子的，正是自己的男友。在练习开始前，江丽子被二年级的学姐叫去。 算一下社费的支出。 长发的学姐递给他一个咖啡色的袋子。 账簿和上年度的收据都在里面，把日期和金额填一填，再把每个月的支出算出来，知道了吗？ 请问要什么时候做好？ 今天练习结束前。 学姐向背后瞄了一眼。 是苍桥学姐交代的。 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 等二年级的学姐走了，雪穗靠了过来。 真不讲理，这样江丽子不就没有时间练习了吗？我来帮忙。 没关系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完。 江丽子看了看袋子，里边塞满了密密麻麻的收据。她拿出账本打开一看，这两三年来的账目并不完整，有东西掉了下来。她捡起来一看，是一张塑料卡片。 这不是银行卡吗？大概是社费账户的吧。真是太不小心了，竟然塞在这种地方，要是被偷了还得了？ 可是不知道密码就不能用啊。 江丽子想起父亲最近也办了银行卡，但却抱怨说对正确操作机器没有把握，所以从来没有拿他取过钱。 话是没错。 雪穗好像还想说什么。江丽子看了看卡片正面，上面印着三协银行的字样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